远去的我。 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情歌是蔡琴演唱的《昨夜你对我一笑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汪峰的经典歌曲《时光倒流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那天傍晚，我坐在街边，看着往来如浪的人群，想起曾经走过的岁月，想起曾经热爱的你。我没有该去的地方，也不知道身处何处，只因为你不在这里。这思念让我心痛，我想哭却流不出眼泪，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，我愿意抛弃我的所有，如果在我的脸上，风儿拨动我的心弦，我多想你就坐在我身旁，没有你我有多孤独，